诚信力家，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前往西客站流量集中影响，莲花池桥区各个方向，尤其是莲花桥上西向东、莲花池东路辅路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广外大街建银路口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一路。 各位音乐加速度的听友早上好，我是千纯。今天送上的起步歌是来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让各位想起自己的曾经的年少轻狂的那段时光呢？这三个男孩用他们朗朗上口的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我们的青春岁月，那段永远不老去的青春时光。有请小虎队。 周末一天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一头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唱起我们的说拜拜。音乐吃完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真实在， So what's your name?

got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是来自昨天晚上五月天演唱会的嘉宾舞娘蔡依林携手 Hardwell 共同带来的 We Are One。 这首歌呢是以 Hardwell 擅长的 Progressive House 曲风为基底的，同时加入了 Big Room 的元素，然后搭配着 Jolin 充满磁性还有情感张力的声线，是一首 Hardwell 风格强烈的作品 We Are One。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周杰伦的作品，这首歌是当年周杰伦联手方文山为好莱坞大片《惊天魔盗团二》打造的主题曲，这是当年好莱坞首次采用中文歌曲作为电影的一个全球推广曲来发行的哈。同时这首歌也收录到周杰伦《床边故事》专辑当中。我天生神力，你的魔术要靠道具，还真不给力，有话就耍着脸的神经，一分在注意，我根本不理神经，你还真有耐心啊！万一我姿态像不是两千笔，所以变成白裤就是小朋友的把戏，才应该是用来展演的把戏，不然你看看你旁边的观众他们都跑到哪去？真心的话。 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想能这样就该得到了，最好从下一秒。 下一秒是汪苏泷和张碧晨继年轮之后的再次合作。在这首歌里面，不仅精准传递了歌曲的原意，然后张碧晨还融入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对歌曲进行了完美的二度创作。下一秒，下一秒是不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音乐快车道？

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荒废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 come on, 你站来耶，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你站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 这首爆发力十足的歌曲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张杰的逆战啊，之前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后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稍早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十八般武艺，这在副歌部分大家就算之前没有听过，后来应该也听出来了哈。其实这张专辑倒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再讲一讲，因为它在音乐风格上融汇了嘻哈 R&B 还有国乐交响乐啊，还有一些抒情浪漫的情歌，甚至包括一些小品民谣这样的曲风哈，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方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啊，也用一首首作品传递了专辑名称的含义，那就是展现王力宏在音乐上的十八般武艺。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把整张专辑拿出来从头到尾来捋一下哈。我们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王菲哈，增加了不少的电吉他的技巧，唱出了对爱情还有音乐的一个信念。这张专辑绝对的硬摇滚曲风，这首歌让萧敬腾独有的招牌摇滚唱腔展露无遗，至今仍然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经典，是那种甩掉岁月的最爱，相信你也有同感。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区，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天气晴，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我是千纯，这是段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的《不穿高跟鞋》。这首歌收录在谭维维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在那张专辑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谭维维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脱离超级女声，比较青涩的一个流行歌手。这个女生对高跟鞋真的是又爱又恨，所以这首歌唱出了很多女生的心声。周末是不是该脱掉它了呢？ 人来人往的街头，跟今天却磨破了梦，心一寸一寸紧绷，高攀不上你的渴求。戴上耳机找自我，管它会一跌跌不休，不再做盲从风的云朵。想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挑的马桶，奔波在大雨街头，替眼泪找个好出口。爱来到分岔路口，你相由我选择直走，你先走我不送。不穿高跟鞋，不踮着脚尖，忍着痛怎么走到永远？不为你挑选，轻快的嘴脸，要飞舞的像一只蝴蝶。脱去了留恋，切断了想念，自由和束缚不过一念之间。高跟鞋。街头，看见你却磨破了梦，心一寸一寸紧绷，高攀不上你的渴求。戴上耳机敲自我，管它会一跌跌不休，不再做盲从风的云朵。向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挑的马桶，奔跑在大雨街头，替眼泪找个好出口。爱来到分岔路口，你想由我选择直走，你先走我不送。不穿高跟鞋，不踮着脚尖，忍着痛怎么走到永远？不为你挑选，轻快的嘴脸，要飞舞的像一只蝴蝶。脱去了留恋，折断了想念，自由和束缚不过一念之间。走到永远，不为你挑选，轻快的蜕变，要飞舞的像一只蝴蝶。脱去了留恋， 别找我麻烦，是你起球他就不找你麻烦了吗？最近这种不常带把伞的朋友，这个习惯真的要改改了，因为现在的北京和以前真的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今天的天气预报就已经说了，今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带把伞，或者车里常备一把伞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是一首摇摆舞曲风格的歌曲，我们经常在听，经常在唱， Coco 李玟甚至还翻唱过，但是你真的能听懂他的歌词在说什么吗？ Coco 是什么意思？不潮不花钱是什么意思？ 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都是灵魂一闪而过，牛的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能如何

速度第四时段开场的是来自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欧若拉是罗马神话和北欧神话中掌管黎明北极光的女神。那据说北极光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欧若拉就是令人充满希望和期盼的一个女神。在这首歌当中，张韶涵就如北极光黎明女神欧若拉，在吟唱大地之歌，带着希望。时隔多年重新归来的张韶涵，依然是那个声音具有很强很强穿透力的，但是个子瘦瘦小小的小姑娘。继续来听歌，来自鹿晗《冒险时间》。 如果一天我会早恋多久，我忍多久，我忍夜。如果一天你会想念多久，我忍多久，我忍到。有的月就像这世界，这里所有的一切，各种陌生人的脸，我发现神秘的纠结，停在空中的冒险，看到静止的世界，魔术点燃火焰有点热，海盗船的剧情跌宕失重，效果开始发作，开业游戏的规则被烟火的颜色所替代，变得不快乐。如果有一天我会走远多久，我忍多久，我忍夜。如果有一天你会想念多久，我忍多久，我忍到。 冒险时间 trap 元素以比较纯正的主流的形式出现在华人歌手的专辑当中，当时他玩的是一种和未来接轨的感觉，仿佛来到了一个未来游乐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 音乐快车道。 身体不极限，一笑再笑，这个已无为你，我当然要，深爱我的。 不知道有没有跟，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就是他从专辑的 Fame 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喜欢上了 Lady Gaga。看着他走到现在，真的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他曾经借用了一些很乖张的造型，还有很夸张的表现，这种过度的营销其实给他带来了足够多的关注和曝光，但是同时也会让他很受伤。那看到现在的他返璞归真，褪去了一个所谓的华丽的包装，剩下的只有音乐和那一连串的经典作品，以及我们对他不断的期待，真的很为他高兴。稍早前我们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罗志祥的《五极限》以及 Christina Aguilera 的《Fighter》，这三首歌共同构成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来推荐一首，又是一个手游的游戏主题曲哈，是由张靓颖演唱的 Amazing。 如果喜欢的话，这首歌还有一个英文版本，大家可以搜索出来听一下。先来听这个中文版。 在迷惘的时候接获我的梦，这种感觉是期待的英雄，霸道的温柔，登上太过耀眼，会探索的边界，会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回忆和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着我，就算天会黑。 来自张靓颖，微信公众账号后台看到老白的支持，我们来听一听他给我们录的片花。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洗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好啦，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我是千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个路口见这首歌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他自己创作的词曲，是一首非常轻盈浪漫的歌曲，天马行空的歌词背后展现了对未来未知的人和事的期待。那让我们心怀一份小期许，期待下次再见吧，拜拜。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